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呢，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张敏老师。张敏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老师，在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个症状，哎呀，就是我们的鼻子特别的不舒服。有的朋友呢会打喷嚏，有的朋友会经常流鼻涕，还有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我吃东西好像都不香了。那么这些朋友就说，哎，我是不是得了过敏性的鼻炎呢？那么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张敏老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到底过敏性鼻炎有什么样典型的症状。 好的，现在呢是夏秋交替的季节，确实是过敏性鼻炎高发的季节。我们今天呢借这个节目呢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有哪些典型症状。过敏性鼻炎呢在现代医学上又称为变异性鼻炎，它是鼻炎当中最常见的类型，而且呢发病率呢具有全球性逐年增加的趋势。有调查研究表明呢，过敏性鼻炎大约影响到全球10%到25%的人群，也就是说全球有6亿以上的人群呢患有过敏性鼻炎。所以说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过敏性鼻炎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过敏性鼻炎它是以阵发性的连续性的喷嚏、鼻痒、流大量清水一样的鼻涕为三大临床表现，同时呢还可伴有鼻塞、嗓子痒、眼睛痒、耳朵痒、流泪以及眼结膜的这种发红等兼症。鼻腔镜检查呢可以见到鼻黏膜苍白、水肿，或者是有充血、肿胀。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过敏性鼻炎不光是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哎，还有的人说，哎呀，我的眼睛不舒服，眼睛会发炎呀，有的时候眼睛会瘙痒。我们说有的过敏性鼻炎还会耳朵痒是吗？ 是的，在我最近的门诊就发现现在过敏性鼻炎确实开始发作了。在我上次的门诊的时候呢，就来了3个患者，他们呢都有鼻痒、喷嚏、流鼻涕这样的症状。有一个患者呢，他说到耳朵痒，然后眼睛痒，而且是奇痒无比。有时候发作的时候呢，可能还伴有口腔整个这种瘙痒的这种感觉，简直是特别的痛苦，难以忍受。 确实啊，有的时候朋友说鼻炎不是大病，不会影响生命的，但是我们觉得它确实特别影响生活的质量，而且如果我们要不治疗，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过敏性鼻炎呢，它虽然不是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呢，很容易反复发作，而且难以治愈，严重的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降低生活质量。如果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偶尔的打几个喷嚏啊，流一点鼻涕尚且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呢，有一些症状比较重的人，他不分场合的突然的出现大量的喷嚏、流鼻涕，而且呢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就非常令人难堪，而且呢难以忍受。过敏性鼻炎它还伴随的一个症状 鼻塞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很容易加重，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乃至是工作学习，所以说呢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过敏性鼻炎呢，如果是延误治疗或者是治疗不当的话呢，还可以诱发鼻窦炎、咽喉炎、中耳炎、结膜炎等多种并发症。同时它还是一个比较难缠的一个疾病，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呀，两者常常同时发病或者是先后发病。有调查研究发现 80% 的支气管哮喘的患者都患有过敏性鼻炎，所以说过敏性鼻炎呢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多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是严重的这种鼻塞呢，可以导致晚上出现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障碍。还有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呢，他因为可以合并腺样体肥大，由于气道的通气不畅，可以引起这种长期的张嘴呼吸，影响颌面部的发育，还可以出现腺样体肥大面容。这个呢在临床上也特别的常见，而且呢患儿的家长呢都特别的焦虑。所以说过敏性鼻炎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正确的治疗。 过敏性的鼻炎很多朋友说我得了，但是我治了很多年我都没有治好，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疾病，好像特别不容易治疗。还有的朋友就说呢，你过敏性鼻炎我为什么会过敏啊，我身体很好啊，我很强壮啊，尤其是一些男性的朋友啊，壮年的朋友，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青壮年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小朋友都会得过敏性鼻炎。 我们中医啊对过敏性鼻炎呢是这么认识的，中医当中呢是没有过敏性鼻炎一说的，它相当于中医学当中的鼻球。中医的古籍当中呢是这么记载鼻球的， 什么是鼻球，哪个球？ 球呢就是左边是鼻子的鼻，右边是一个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字九就是鼻子加这个九组成了这个球。它是怎么记载鼻球的呢？说肺开窍于鼻，肺感寒则为鼻球，津液虚寒则为鼻球。其实它提示呢过敏性鼻炎它的主要病因呢是肺气虚弱，胃气不固，感受了寒邪。另外呢加上本身体质可能是脾肾阳虚的这种体质，虽然体质还可以，但是呢贪凉饮冷，造成了人体阳气的损伤，引起了津液的水液的不化，水液呢不能得到正常的布散，形成了水饮，停留在了肺。这个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的一个宿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青壮年尤其是白领啊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率特别高。按说过敏性鼻炎它应该是体质比较弱的，就老年人啊儿童啊它多发，但是现在呢就是白领一族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率也确实是很高。这个呢也确实是跟生活习惯是直接相关的。 您说了肺气不足啊，然后又同时有了这个寒凉啊风邪呀、啊、容易造成过敏性的鼻炎，这是我们中医的说法。那么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都说过敏，要不然就是春天有花粉的时候，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夏秋交际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空气当中有传播物的时候，有花粉的时候，我们才更容易得过敏性鼻炎呢？ 现代医学呢也研究表明，自然环境的这种温度湿度还有体质的弱化也容易诱发本病。据临床观察呢，就是鼻炎呢确实是高发于冬春和夏秋交替的季节。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两个时节呢早晚温度比较低，午后呢温度比较高，而且气温呢可能就是一天跟另外一天呢又不一样，气温忽高忽低，然后空气的湿度呢相对来说较低，气候干燥。我们中医学上认为啊，肺为焦脏，性喜温润，就是说肺啊它是一个非常娇嫩的脏腑，它喜欢温暖的和湿润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由于冬春和夏秋交替的时候呢，这种高低温的变化还有气候的相对干燥，容易诱发肺内停聚的寒饮，也就是刚才我介绍的宿根。所以呢我们讲鼻子为肺的外窍，所以就会表现出了鼻痒啊喷嚏啊流大量清水一样鼻涕。 等排瘾外出的这种自我保护的症状。所以说过敏性鼻炎它的三大主症啊，它其实是为了把肺内的寒水寒饮排出来，保护自己自身的一个机体。 那么我们说我们中医啊对过敏性鼻炎有特别的理解和认识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我们能够不得过敏性鼻炎，或者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很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治疗它呢？ 过敏性鼻炎啊，它的主要病因呢是肺里面有寒饮，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而且呢这只是一个内因。另外呢肺虚感寒，感受了寒呢引动了肺中的寒饮而导致发病。而寒饮它的产生生呢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呀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现在呀交通运输这个行业是比较发达了，冷冻技术啊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反季节的或者是跨地域的蔬菜水果。这些食物性质有时候呢可能是比较寒凉的，尤其是西瓜它性味特别的寒凉，如果是在冬天或立秋以后呀这种不适宜的时节吃过之后呢都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还有呢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的冰冻的寒凉的食物直接进到胃里面呢都可以损伤脾胃的阳气。损伤脾胃的阳气除了可以造成急慢性的肠胃炎呀，另外呢我们从肺经的循行路线上来考虑，我们讲肺经呢起始于中焦，就是脾胃的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从胃里面吃进去的寒凉的东西啊，它可以沿着肺经上行走到肺，损伤肺的阳气，从而导致水液不化，得不到正常的布散了，停留形成寒饮，尤其是聚在肺内。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夏天室内的空调温度调得太低，这个时候冷气直接从我们开放的毛孔当中啊直接进到人体内了，损伤人体的阳气。主要是这两种原因导致我们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呢会高一些。如果我们平时呢少吃寒凉的东西，夏天把空调的温度适当的调高，让人体出点汗，去除发病的诱因就会好一些。另外呢老辈人常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呢它是家常必备的调味品，而且呢它也是我们中医学当中呢常用的一味药品。因为生姜呢性味辛温，它具有温胃止呕啊、温肺化饮呀、解表散寒呀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夏天呢适当的吃一点生姜啊，它可以防止我们贪凉饮冷啊对我们肺和胃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一种治胃病啊未雨绸缪的一种养生的方法。还有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啊都很喜欢熬夜，可能熬到十二点一两点呢还不睡觉，你睡得晚了可能呢就也起得也晚，晚睡晚起就是会造成我们人体阳气日渐的衰退，所以呢也应该养成十一点之前入睡的早睡早起的习惯，保护我们人体的阳气。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我们昨天还看到了一位朋友，他说我的过敏性鼻炎犯了，是不是因为太干燥了？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刚刚初秋的这个季节，我们在生活上啊、饮食上啊，应该注意点什么？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在前面呢我们也有一些老师都讲过，因为秋呢它主燥，我们的肺呢它是喜欢温润的，这个燥呢它就容易损伤到肺，如果我们的肺里面呢还有一些病根的话，它就会诱发肺系的疾病。所以说呢秋天呢我们首先要忌食辛辣的食物，因为辛辣的食物呢它首先它都具有一个燥性，它会在这个气候的基础上对我们的人体影响会更大，会把燥啊 给放大了。另外呢，要吃一些比较润的，就是当季产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比如说这个时候苹果呀、梨呀，还有莲藕啊，这些东西呢，它是比较清润的，可以中和秋季的燥对人体的伤害。另外我还要再强调一点，因为这个时候不仅是有燥邪，凉邪也开始起来了，所以还是再回到过敏性鼻炎它的治病的病因上面来，我们一定要防范寒邪对人体的伤害，一定少吃生冷，就是哪怕是这个季节盛产的蔬菜和水果也是适当的吃，而不可多吃，多吃了呢就会损伤肺胃的阳气。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煮熟了的水果啊、蔬菜啊，可能煮熟了的水果不太好吃啊，但是我们觉得蔬菜在这个季节我们还是尽量煮熟了吃，可能对人体会更好。 是的，虽然是口感呢会差一点，尤其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因为他们呢本身阳气呢都是比较弱的，因为小孩子是至阴至阳之体，阳气都比较弱，老人呢这个时候呢阳气也是衰退了，我们讲人年四十以后阳气也是自半了，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还要补充一些维生素啊或者是纤维素啊，但是呢又不敢吃过于寒凉的蔬菜和水果呢，可以稍微的加一下热，也可以不用煮熟，哪怕用热水呢来烫一下热一下，起到一个加温的效果，这样呢我们既获取了营养，又把这种寒凉之性呢又给它避免掉了。 那么一般的朋友来讲啊，我们得了过敏性鼻炎可能都会到西医院去治疗，那么西医院呢是怎么治疗这过敏性鼻炎的呢？ 现代医学认为啊，过敏性鼻炎它主要是过敏原造成的，所以呢常规治疗的话呢是建议避免接触过敏原，然后呢是药物治疗、免疫疗法和手术疗法。药物呢以推荐使用糖皮质激素啊、布地奈德喷鼻剂和那种抗组胺药物，这种药物呢它在短期之内快速缓解症状，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它不能防止复发，如果长期使用呢容易产生耐药，另外呢还可以造成鼻腔黏膜的干燥出血。另外这种免疫疗法呢需要明确过敏源，有一些患者呢是没有办法找到过敏源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进行特异性的免疫治疗。所以说呢西医呢治疗过敏性鼻炎呢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是我们中药呢治疗过敏性鼻炎呢它是要辨证论治，根据体质的这种寒热虚实呢出具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针对病因，如果是把肺中的寒饮化掉，然后把肺气充实起来，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完全治愈的效果的。 刚才呢，您还提到了过敏性鼻炎，如果不积极抓紧的治疗的话，其实它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的，它会引起我们的哮喘呀，它会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啊，甚至是五官系统的一些疾病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过敏性鼻炎呢特别顽固，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您，我们在中医上对这过敏性鼻炎有什么样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方法，甚至说是能够根治的方法？ 刚才我们就是反复在讲过敏性鼻炎，中医认为它的主要病因呢就是还是肺气虚弱，肺中有寒饮的停留。黄帝内经上有讲过，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而且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的这些喷嚏啊、鼻痒啊、流大量的清水一样的鼻涕啊，这些症状啊在遇冷的情况下呢是会加重的，如果是环境比较温暖而且症状呢是会缓解的，说明啊过敏性鼻炎它主要是以寒饮为患，可以采用温肺化饮的方法进行治疗或者是干预。另外呢我们讲气呢它有固摄的作用，保证我们体内这种津液呀不能随意的外泄，不管是汗呀或者是鼻涕呀、小便呀，包括是血液呀，所以说气它有一个固摄的作用，这里面鼻涕大量的不停的流啊，它也是一个气虚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还要加一些益气固摄的药物或者是食物。如果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生姜红枣汤来进行干预，以生姜1块钱硬币大小五片和再加上3枚红枣，然后一起熬水喝。其中生姜呢前面我们介绍了它有温肺化饮解表散寒的作用，它针对的是我们肺受寒和肺内有寒饮。另外呢大枣 性味呢是甘温的，它可以益气固表，起到一个益气固摄的作用。如果呢是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啊特别的严重，有的人就是这么描述，他说这个鼻涕啊就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一样，滴滴答答的流个不完，而且呢质地比较清晰，而且还伴有大便稀溏的这种情况，说明它有这种脾肾阳虚的底子。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中成药可以试一下，就是附子理中丸和玉屏风散，这两个药呢都是现成的中成药，大家也可以方便采购。附子理中丸呢它具有温暖脾肾阳气的作用，玉屏风散呢它有黄芪啊、防风、白术这三个药组成，它主要是益气固表，防止肺虚感受寒邪。另外呢，虽然是说过敏性鼻炎呀，它主要是寒饮为患，可能还兼有脾肾阳虚的这种体质，但是如果服饮长期的停留的话，或者是进而感受了自然界的温燥之邪呀，它也是可以化热的。还有一型过敏性鼻炎呢，它的清鼻涕呢有可能会转成这种粘白鼻涕，而且呢还伴有眼睛痒、眼屎多、舌尖发红、小便黄这样的化热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可以给大家再推荐一款代茶饮，桑叶、菊花各选用六克，芦根12克，薄荷2克到3克，白芷、辛夷各6克，这样的一款茶饮可以煎水代茶，起到一个清清宣透肺经的风热、涤饮通窍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呢基本上都是药食同源，非常的安全。这个茶饮煎煮的时候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它不能像熬煮中药一样煎煮的时间那么长，它一定是要清煎的，大火烧开之后呢小火再煮个1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屋子里面就已经有香气溢出来了，就说明这个药就可以喝了。煎煮的时间长了呀，它这个药性就改变了。我们讲肺脏呢是在五脏当中啊位置最高的一个部位，上焦的病变呢应该它要往上透，所以呢这个药呢一定要清煎，保留药的辛香之性，然后把这个风热呀给它透一透，用芦根呢把水饮沥一沥，然后就起到了治疗的作用。 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我们中医对于这个根治过敏性鼻炎呢基本上是辨证施治，根据他自己人体的这些症状来给他根治过敏性鼻炎。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得了过敏性鼻炎，像您说的鼻塞呀、流鼻涕呀，甚至有人流的头疼啊，都有这种症状。我们中医啊特别讲究的是穴位的这个按摩和治疗，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来得及吃药，但是我就已经鼻塞呀、头疼很严重啊，您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小方法、小妙招，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呀或者什么样的居家的方式可以缓解这种症状呢？ 是这样子的，因为过敏性鼻炎呀，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鼻子流大量的清水一样鼻涕，它还是以寒为主的。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穴位啊做一些艾灸，比如说大椎、风门还有肺腧、足三里这些穴位，尤其是大椎、风门、肺腧在肺的这个投射区啊，用艾灸的方法温经散寒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呢如果是身边也没有这些艾条啊什么都没有的话呢，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局部可以拿热毛巾敷一敷，或者是用吹风机把温度调高，对准大椎穴、风门穴这块呢热吹一下，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那这几个穴位大致都在人体的什么部位，你能简单的给介绍一下吗？ 大椎穴呢就是在我们人体的后方正中间，就是两肩跟脊柱交叉的这个位置，相当于十字架交叉的这个点上在大椎穴，然后我们在低头的时候呢它是凸起最高的，然后呢我们把头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又摸不着了，就是能够活动的这个穴位，它是颈椎的第七节下，所以它是可以活动的。 好，我们非常的感谢张明老师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了我们在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过敏性鼻炎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来防治这样的一些健康知识。好，非常的感谢张老师。 谢谢大家。